煮一杯咖啡，让新的一天更有精神。早上吃一些温暖的早餐，有助于尚未完全醒来的身体恢复元气哦。现在是北京时间7:00。 好音乐959，我总在你身边。 让你 love me 甩掉那些 lonely，因为在这孤独车厢里，我最爱你，爱你。 好音乐959历经7年发展，研发近100种广告投放形式。无论您的广告预算多还是少，哪怕是没有现金预算，只要您有广告投放意向，总有一款适合您。好音乐959，广播广告的私人定制专家。广告定制热线：13488662345，13488662345。 儿子结婚找伴酒席老难了， 哎呀，老姐们，我上次参加的外甥女婚礼、宴会、婚宴、包场聚会、婚纱摄影、婚庆策划、酒店住宿全有了，场地老大了，服务老好了，省时省力，最主要还省钱。 北京日月星辰婚礼主题酒店，懂咱老百姓，皇室婚礼，亲民消费。 哪儿啊？就在大兴区西湖门北兴路御花园2里站，下车即到，电话400-078-0808。 959资讯快报。 天宝集团邀请您一起收听最新资讯。日前，国家发改委、中国民航局印发《推进京津冀民航协同发展实施意见》，提出2020年北京新机场建成投入使用，双枢纽机场与天津机场、石家庄机场实现与轨道交通等有效衔接，初步形成统一管理、差异化发展的格局。近日，国家卫计委委托国家儿童医学中心发布《中国儿童合理使用抗菌药物行动计划》，力争用5到10年改善抗菌药物滥用的状况。调查显示，出生后一年内使用抗菌药物的次数与增加哮喘的发病风险明显相关。近日，网传9年义务教育升级为12年制，中考将取消的消息，教育部基础教育司负责人回应，现阶段不可能将9年义务教育升级为12年制，中考将取消不属实。改革推行初中学业水平考试，并不是取消中考，而是将初中毕业考试和高中招生考试合二为一，避免多次考试。名城恒盛集团提醒您注意天气变化，今天多云转晴，白天最高气温6摄氏度，夜间最低气温-6摄氏度。我是马玉江，欢迎您继续收听本台的其他节目。 切实增强政治意识、大局意识、核心意识、看齐意识。 建设生态文明是中华民族永续发展的千年大计。 好音乐959， 只要你在我身旁。 我想要听歌， 不，我想听故事。 把我唱给你听， 我把你唱给 你听，你听，这里好歌有故事。 四处两人用渴望眼神交换，原来恋爱现场感觉不想象的那样主观。月傍晚好浪漫，月光下的你显得特别的好看。月傍晚我喜欢有情有义有幸福，这种感觉我很喜欢。让我温柔靠近你身边，你也轻轻陷入我臂弯，感觉爱情悄悄来临，纷纷扰扰与我无关。夜色中两人用渴望眼神交换，原来恋爱现场感觉不想象的那样主观。月傍晚好浪漫，月光下的你显得特别的好看。月我喜欢有情有义有你，月傍晚好浪漫，月光下的你显得特别的好看。月傍晚我喜欢有。 Hello， 各位好，欢迎收听好歌有故事，我是周琳。在节目的一开始啊，听到的这首歌是来自陈坤的《月半弯》。那么在内地的男演员当中呢，我觉得最有气质的就是陈坤了。那种淡淡的忧郁，特别是看过他的《行走的力量》这本书之后啊，感触更加的深刻了。而这首歌呢，也是我小时候很喜欢的歌曲了。现在听到的时候都觉得小时候真的是简单的不可思议。在夏天的晚上，坐在吊床上听着这首歌，看着天上的星星月亮，当时就觉得很开心。继续来听到的是来自林淑荣的《叹时声》。 淡淡的一生，思想起怒中生，

这首是来自张宇的《月亮惹的祸》。张宇说啊，创作这首歌的时候意境并非是苦情的，相反呢，是因为在和十一郎领证结婚的那一晚呢，两人开车在拉斯维加斯的公路上，当时看到月亮特别的美，十一郎就问他为什么相恋十多年突然领证了呢？张宇就说，那就把一切归于这月亮的原因吧，也许是怪这夜色太美太温柔了。下一首是来自蔡琴的《张三的歌》。 自由自在，身心都太浪，忘掉痛苦，忘掉那悲伤，我们一起启程去流浪，虽然没有华夏美衣裳，但是心里充满着希望。观赏，没有烦恼，没有那悲伤，自由自在，身心多开朗。这希望，我们要飞到那遥远地方，看一看这世界并非那么凄凉。我们要飞到那遥远地方，望一望这世界还是一片的光亮。 一起来， 我们。 现在听到的这一首是来自蔡琴的《张三的歌》。那出生在同一时代的台湾作家龙应台曾经这样描述过自己的朋友啊，他说蔡琴的声音有大河的深沉，有黄昏的惆怅，还有宿醉难醒的缠绵。著名作家的文字仿佛总是像一位点穴高手，精准到位而足够发精准到位而足够发力。大河的深沉，我想这正是对蔡琴的声音最好的描述了。继续来听到的是张雨生的《我的未来不是梦》。 你是不是像我在太阳下低头，流着汗水默默辛苦地工作？你是不是像我，就算受了冷落，也不放弃自己想要自己？

子穿过乱流的突袭，紧紧地靠在椅背上的我，以为还拥你在怀里。回忆像一直开着的机器，趁我不注意，慢慢的清晰，反复过意。后悔原来是这么痛苦的，回忆变成稀薄的空气，压得你喘不过气。 三万英尺是来自迪克牛仔少数的属于自己的歌啊，不知道是不是因为歌名的缘故，这首歌听起来有一种空旷的感觉。三万英尺的距离应该是从深爱到不爱的距离，不爱便是不爱了，再多的思念缠绕也不过是机舱外的飘渺云层，累叠的多了下场雨就好了。继续来听到的是欧阳菲菲的感恩的心。 走，我看遍这人间坎坷辛苦，我还有多少爱，我还有多少泪，要苍天知道，我不认输。

这首是来自周杰和林心如合唱的《你是风儿我是沙》，可能看了太多遍了吧，或者是从小被洗脑啊，每次听到这些歌总会想起《还珠格格》，总觉得会真的有那么一群人在那里活过，每天都惊心动魄地创造着属于他们的故事，那个时候真的很美好。最后要送给大家一首非常欢快的歌曲，任贤齐的《浪花一朵朵》。好了，今天的好歌有故事就是这样了，我是周玲，接下来会继续有好音乐陪伴在路上。 我要你陪着我，看着那海龟水中游，慢慢地趴在沙滩上数着浪花一朵在你的左右，让你乐悠悠。日子一天一天过，我们会慢慢长大。我不管你懂不懂我在想什么，我知道有一天啊，你一定会爱上我，因为我觉得我真的很。

北京雪都滑雪场，冰雪王国，亲民价格。关注雪都滑雪场微信公众号，在线自助预约。来吧，带上家人一起出发吧！欢乐热线5166-7976，5166-7976。 妈妈，我要去雪都滑雪。 奥利健身升级改造开业了，提供健身、游泳、羽毛球等各类成人儿童培训，前100名立减现金。报名地址：长阳奥利新都会，电话5379-9898。 959资讯快报。 天宝集团邀请您一起收听最新资讯。12月4日。河北省委省政府召开扶贫脱贫工作会议，深入学习贯彻党的19大精神，认真落实习近平总书记扶贫开发战略思想和重要指示要求，安排部署明年重点工作，确保打赢全省脱贫攻坚战。12月5日，涿州市委书记王彦青到白芷甘镇调研督导双代工作时强调，保障群众冬季取暖就是保民生、保稳定，各相关部门要切实做好各项保障工作，确保群众温暖过冬。12月4日，涿州市召开全市合长制工作推进会，会议强调，全市各级各部门要充分认识全面实行合长制的重要意义，不断凝聚做好合长制工作的强大合力。12月5日，涿州市市长陈宇对全市商务工作进行调研指导时强调，要明确工作思路，制定有力措施，坚定信心，抢抓机遇，找准城市定位，提升全市发展活力。明诚恒盛集团提醒您注意天气变化，今天多云转晴，白天最高气温6摄氏度，夜间最低气温-6摄氏度。我是马玉江，欢迎您继续收听本台的其他节目。 坚定社会主义道路自信、理论自信、制度自信、文化自信， 发展社会主义先进文化，不忘本来，吸引外来，面向未来。 好音乐959， 只要你在我身旁， 阳光真好，像小猪的脚，寻找很傻很可爱的曾经，年少的宝盒就在小军的音乐盒。 小军的音乐盒。 让 踏进伤感的列车，逐渐消失在你的眼前，眼中 这里是小军的音乐盒，我是小军。这是杨俊荣的《伤感列车》，应该是他流传最广、最受欢迎的一首歌曲。董安格还有车继林呢，后来都有重新的翻唱过他。继续是一首新歌，这是张靓颖为某品牌而演唱的主题歌曲，叫做《我的梦》，而张靓颖呢，也参与到了这首歌的填词哦。 一直的往前走，疯狂的世界、yeah、硬着痛把眼中所有梦都交给时间、hey、想飞就用心的去飞，谁不经历狼狈、hey、我想我会忽略失望的灰，拥抱遗憾的美、hey、我的梦说别停，等待就让光芒折射泪湿的瞳孔，映出心中最想拥有的彩虹，带我奔向那片有你的天空，因为你是我的梦。执着的勇敢的不回头，穿过了黑夜，踏过了边界，路过雨路过风，往前冲，总会有一天站在你身边，泪就让它往下坠，捡起伤口的美，不别以为失去的最宝贵才让今天浪费，说别停留等待，就让光芒折射泪湿的瞳孔，映出心中最想拥有的彩虹，带我奔向那片有你的天空，因为你变化都不是意外，记得用心去回答命运的精彩，世界会怎么变化都离不开爱，记得成长的对话，勇敢地说我不再等待，就让光芒折射泪湿的瞳孔，映出心中最想拥有的彩虹，带我奔向那 这一首来自于张靓颖的《我的梦》，其实是一首改编自英文歌的翻版。这首英文歌的名字叫做《Dream It Possible》，是由国际著名音乐人 Andy Love 为某品牌而打造的。继续的这一首歌，它没有英文版，但是它有粤语的版本，是陈慧娴的代表作，叫做《飘雪》的国语版，来自于文章。 伤悲是否你在眼前，还是泪光在作祟？窗外飘着雪，心中早已是心碎。你我的誓言曾经就已是永远，两颗心里面如果早已经相约，我和你你和我，为何结局会离别？看着窗外又飘雪，我只等待来生再相见。窗外飘着雪，一切又回到从前，昨日的一点就在风中翻飞，时光不肯回，命运也不能改变。你的眼，你的泪，永远在我心里面。看着窗外又飘雪，我只等待来生再相见。早已是心碎，你我的誓言曾经就已是永远，两颗心里面如果早已经相约，我和你你和我，为何结局会离别？看着窗外正在相见，看着窗外又飘雪，我只等待来生再相见。 我总在你身边。 好音乐九五九历经七年发展，研发近百种广告投放形式。无论您的广告预算多还是少，哪怕是没有现金预算，只要您有广告投放意向，总有一款适合您。好音乐九五九，广播广告的私人定制专家。广告定制热线：13488662345，13488662345。 让你 love me 甩掉那些 lonely， 因为在这孤独车厢里，我最爱你爱你。

而被大家所熟知，后来很多人又重新的拾起了这一首歌，比如用来比赛啊，因为很好的展示自己的个性和声音特色。而其实斯琴格日乐呢，它最早是藏天朔乐队的贝斯手哦。接下来听到的是周杰伦的一首很幽默的歌，名字叫做《鞋子特大号》。相比之前的音乐风格呢，这一次是十足的诙谐幽默路线。而相比此前方文山填词的很多中国风的歌曲啊，这一首歌词是更加的随意了。 哎，哎， 季 炮， 哎哎 哎，你有没有看过卓别林？ 卓别林啊， 哎，有看过吗？ 你说他的电影是不是？ 世上最好的礼物，别再想要当那王子公主，公主别对人家冷漠说着装酷，装酷让一切都准备都完美无缺，让所有的努力都没好目。哎呦喂呀，这点灵敏也是路，才体验到全部自由的成就。叽里咕噜，稀里咕噜，幽默是人间的行为艺术。就算是感冒打招呼，我这次更多外露，也要更专注。听见句什么咕噜，这都是形容头发一对半的艺术。 大家刚才也听到了这首歌当中呢，有一段周杰伦和他的好友的对话，这个人就是巨炮，是他演唱会的制作人。基本上周董的每一张专辑当中都会有一首歌加入这样的 OS， 那这一首歌也是用巨炮的这种 OS 作为开场，确实很有意思。接下来听到了这一位女人，她和周杰伦有一定的关系，因为她为周杰伦写了《可爱女人》这首歌的歌词。那来听到徐若瑄的这一首《不败的恋人》。 有人不说地球是圆的，找一个方向，不停地走，直

小军的音乐盒，接下来要听的是张碧晨为电影《从天而降》演唱的插曲。那这样的一首歌也是很好的，延续了张碧晨那种韩式抒情歌的磁性的悠扬。当然，也因为他的演唱而影片当中的这种亲情的主题是相得益彰了。 我最怕有一天你就这样不见了。一丝痕也没有，仿佛从未出现过。我习惯的转身，那边空空没有人，只能停住了傻傻的出神。难道是场大梦，我正慢慢醒过来，还是怪我想象太多，终于变疯。

眼前的一切并不是全世界，不断向前，无论成就还是阻碍，上汽大众 SUV 家族途昂、途观 L、 途观思路版和你在一起，越过此刻。凯威富雷上汽大众 4S 店 SUV 专席6937-8663，人车品质，凯威富雷。 好音乐959， 只要你在我身旁。 阳光真好，像小猪的脚，寻找很傻很可爱的曾经，年少的宝盒就在小军的音乐盒。 小军的音乐盒。 水一方，这是琼瑶作词林嘉庆谱曲的歌，也是琼瑶在1975年的时候为他的电影《在水一方》所做的同名主题歌。认真的听一听邓丽君的演唱，真的好像能听到水的存在一样。继续的这一首，这是来自于陈小春的《算你狠》，这样的一首歌。其实呢，他的词曲都是来自于陶喆。这里是小军的音乐盒，我是小军，继续好音乐陪伴在路上的你，拜拜。 你为了我